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魂，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创立之初的清华学堂原本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学生在校以学习英文和欧美文化知识为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则相对薄弱。1922年秋天，和清华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学创立了研究院国学门，这让那一年刚刚担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也有了想法。 曹云祥，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毕业。192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曹云祥出任校长。1924年的一天，曹云祥来到了北京东城一座四合院，来找一个人商议一件大事。胡适，北京大学教授，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在胡适的家里，43岁的曹云祥向33岁的胡适说出自己的想法。清华学校想办大学，因为大学成立需要4-5年时间，计划先设立研究院，开办国学一门。严明师，拓经社，招海内成学之士，凡国内外大学毕业者与现任教育事业或庇护自修而有相当之学历者入院肄业，分门研究，既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清华为何想到办国学院？作为一所留美学生预备学校，当时的清华受到了很多批评声音，说清华美国色彩太浓。与本来就立足传统的北京大学不一样的是，清华唯恐不土，北大唯恐不洋。办国学研究院需要人才，而且是顶尖的人才。清华向海内外发出了招聘，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忍熟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凋敝零落，胡适曾这样评价，旧式学者只剩下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内中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胡适提到的最有希望的王国维，当时已经47岁了，之前的经历异常坎坷，早年屡次参加乡试不中，21岁去上海谋生，因为一首“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情”的咏史诗句而受到罗振玉的赏识，从此开始跟随罗振玉谋生做学问。 王国维，字敬安，浙江海宁人。1901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10年后，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王国维携家眷跟随罗振玉再次前往日本躲避动乱。在日本期间，王国维的学问发生了转变，从研究哲学转向了文学，尤其是唐宋诗歌和宋元戏曲。中年之后，王国维又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文字方面成就显著。 因为罗振玉的影响呢，他投身在甲骨文的研究里。那么甲骨文呢，当时就是新材料。这新材料呢，当时呢，这个还研究的人很少，没有什么成绩，啊，他可以说是最早做出成绩，而且呢， 把甲骨作为一个古文字的研究和马上跟这个啊中国早期的历史是最早做出成绩，而且呢把甲骨作为一个古文字的研究和马上跟这个啊中国早期的历史啊的研究结合起来，写出了这个一批非常重要的啊史学的这个论文。 因为那会儿我做这个导师的比较，我说这些学者各有不同。 叶嘉莹，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5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研究王国维。在他眼里，王国维既是一位学术深厚的大师，还是一个悲观的人。 他曾经写了一篇自序，他说我体素羸弱，就是我的天生来啊，身体就是比较病弱，性赋忧郁，我的天性也是很忧郁的。他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无前，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究竟在哪里，这个终极的问题每天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日往复于无前。 1922年，已经是学术大师的王国维带着家眷来到北京。第二年，他走进了紫禁城。晚清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在这个封闭的皇宫已生活了11年。王国维这次进宫是担任末代皇帝的老师，这也许是王国维人生少有的光荣时刻。1924年11月5日，紫禁城的大门被打开，受革命影响的直系军阀冯玉祥派出军队包围了皇宫，并限令溥仪3个小时内搬出。当天下午，末代皇帝和他的随从离开了紫禁城，王国维就在这群随行的人群中。这次居住给王国维带来很大的刺激，他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数月以来忧患忙追，待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今，进退绰绰，所不足者前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轻讶，难与成平时无异。王国维没有跟随末代皇帝去天津，1925年2月，意外等来了清华的聘书。送聘书的人叫吴宓，西洋文学家，当时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他在日记里描述了那天的经过：走进了王国维的家，见到先生，恭恭敬敬地行了3个鞠躬礼。这让本想拒绝应聘的王国维大受感动，改变主意，答应应聘清华研究院导师之职。 其实聘请王国维远没有吴宓日记中写的那么简单，之前胡适和曹云祥曾多次发出邀请，但都被拒绝，接着又请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出面，可还是被拒绝。最后万般无奈的胡适只好请已经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给王国维下了一道诏书，令这位前清遗老去清华任教。不管怎么说，1925年的春天，王国维还是带着家眷来到了清华。 王国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离此人海，记忆良得，数月不勤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招魂魄，重离旧业耳。在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感叹道：我无养闲之资，清华为我暂时养闲，以稍慰我心。天津市河北路46号，一座叫隐宾室的西洋别墅，住着一位时代风云人物梁启超。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就和家人居住在这里。那时，除了在大学讲学外，大部分时间在这里著书立说。 1918-1919以后，他就对不太参加政治活动，原来当过司法部长什么这些，后来他就当了几个月就下来了，而且整个当时那会儿政治情况变化很大。 这是1919年2月，梁启超担任顾问，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下的合影，这也是梁启超最后的一次政治行为。纷乱的世事已让梁启超心生厌倦，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讨伐袁世凯，再造共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后，52岁那年，梁启超决定接受清华的邀请。 这个几乎是任何一个受过儒家教化的人的一个应急的反应。他越看世道乱，他就马上想到教育，他就马上想到了下一代的人，带出的人才能解决这些困难。这就是一个教育家的野心。 清华园对于梁启超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这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他曾经在这里做过讲师，为学生们讲过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学术史，并对学校的发展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必须要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做校长，教授治校，人格教育。他曾经在这里写过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在清华住了10个月，写出了《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他还在这里多次演讲，给清华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14年的那次。梁启超作为名人被邀请来到了清华园，他演讲的题目是《君子》。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者，非清华学子，新疆焉属。演讲中，梁启超给同学留下了2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梁启超是一个政治人物，但他从小便才气过人。10岁那年赴广州应童子试，同船的一位老先生指着盘里的咸鱼让他现场赋诗，他略加思索便吟出了《太公垂钓后，交阁举盐出》，顿时满座动容，神童的称号也由此而传。 18岁时，梁启超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主考官被他的才华吸引，当场把妹妹许配给了他。退出政坛后，梁启超全力从事学术活动，在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等领域成就显著。凭一部700万字的《引兵士合集》，梁启超奠定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地位，并公认为北方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教育家教学生要教到人不惑、不忧、不惧。梁启超带着这样的教育理想来到了清华。来到清华后，梁启超就迫不及待地向清华推荐一个人。为了说服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园流传着这样一段话。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道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说也没有什么著作。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极力推荐的这个人就是陈寅恪。1890年，陈寅恪在湖南长沙出生，祖父叫陈宝桢，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清末著名诗人，出生名门世家，使陈寅恪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除了四书五经，他还学习了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13岁时，陈寅恪就去日本留学， 回国后考取了上海复旦公学，这是他当年的成绩单。1909年，陈寅恪开始了漫长的游学海外的生活。法国、挪威、瑞士、美国，陈寅恪还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哈佛大学。浪迹所至，以读书吟咏为第一乐事。1925年，在德国的陈寅恪接到了清华的聘书和哈佛大学同学吴宓的来信，吴宓邀请陈寅恪来研究院担任导师。陈寅恪回信建议清华研究院必须在国外多购书籍，同时因为家事原因拒绝了清华的邀请。吴宓再次写信，诚意之下，陈寅恪答应，但要到第二年的春天才能赴任。学校得知陈寅恪在外生活拮据时，随即给陈寅恪预支了5个月的薪水，并汇去了一笔购书的款项，等待着这位学人的归来。 在接受清华的邀请之前，陈寅恪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他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推荐他的不是别人，这是他哈佛的同学赵元任，因为赵元任刚刚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 1925年，赵元任来到清华，那年他33岁，他出自清华又再次回来。这是清华第二期留美生的合影，时间1910年夏，其中就有赵元任、胡适和竺可桢。赵元任考了第二名，胡适只考了第56名。1920年，赵元任辞去美国教职，作为清华优秀校友，回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课的讲师。赵元任生性活泼，兴趣广泛，尤其喜爱音乐。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访问，多才多艺的赵元任担任翻译，这也是赵元任首次出现在媒体上。 那研学呢，他是大师，但是呢，他不是像钱家学派只是讲古韵啊，古代的这种语言的研究，因为他在这个美国呢，他已经接触当时欧美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是吧，这个语言学的各种的这个研究方法啊，那当然也包括方言调查啊等等这些，因为他对方言下了很多的功夫，他也是学习掌握方言的一个天才啊，所以他把很多这个当时这个世界前沿的这种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啊，都通过清华国学院都带进来了。 这是刚刚成立的清华研究院教职员工的合影，坐在前排的是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讲师李济，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者。1925年的《清华周刊》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9月9日研究院开学，午后3时在后宫字厅举行茶话会。这一天也标志着清华从一所普通学校上升为一所大学。茶话会，校长曹云祥致辞。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随后校长向大家逐一介绍各位导师，每介绍一位导师时，学生行拜师礼，并规定以后每月举行一次师生茶话会，以便进一步联络师生间的情谊，让学生更真切地感受教授们的精神。 清华研究院也因此确定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师生中倡导零距离接触和交流，在传统礼仪颇重的书院基础上融入近代西方的学术民主自由研究的精神。 当时主事的这个梁启超、王国维，他们也没有念过西式大学，所以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间，他们还是无意中间是用了，也只能用中国传统类似书院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因为梁启超本来就是在康有为那个书院里边学过的啊，所以这样一种方法也许是无意中间用了最适合教授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来教授了中国文化。 清华园成立研究院，设立国学门，这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一件违逆潮流的事情。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被国人抛弃，国学也陷入低潮，大部分人都认为只有西方输入的科学和民主才能使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也就在那时，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并逐渐成为各大学文科教授关注的重点。清华研究院也听从胡适的意见，请来了梁启超、王国维。开学之初，梁启超在学校刊物上发表文章，谈及学术独立的问题。他这样说道：一国之学问独立，需全国大部分人共同努力，并希望清华在自然科学、工学、史学和考古等方面做到学问独立。九月的清华园清意盎然，学术风气也日益浓厚。1925年底，陈寅恪取道法国，坐上了回国的游轮。站在甲板上望着大海，陈寅恪十分激动。他曾五次出国，五次回国，历时13年，以前都是求学于异国他乡，而这次归来却不同，学成回国，培养国学人才。平生所学宁堪赠，读此区区是秘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性格迥异的学术大师汇聚清华园，成了当时轰动的消息。在校园里，学生最初称他们为教授，由于逐渐感到他们高超的学术成就已不能以教授相称，清华四大导师之名由此传开，并逐渐被社会所接纳。1926年夏天，清华研究院组织了一次游玩，游玩快结束时，梁启超做了一次演讲，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由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我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 四位导师汇聚于清华，潜心学术，外面的世界却炮火纷飞。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大军一路北进，讨伐北京的北洋政府和他领导下的各路军阀，想实现中国的统一。北伐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清华校园的宁静，也使研究院四位导师的内心不再平静。不久，这里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25年，清华研究院汇集了当时中国极富才华又个性鲜明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四位导师用他们的言行、气度、学识乃至生命诠释了这句话，也给百年历史的清华留下了一段传奇。 1925年，《清华周刊》刊载了一篇文章，清华向当时的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1925年七月，一次特别的学术演讲在清华举行，演讲者是曾担任过末代皇帝老师、清华研究院新聘请的导师王国维。体质瘦弱，留着辫子，戴着白棉布瓜皮小帽，穿着大袍，勒一条粗布腰带，整个一副典型的东烘先生模样。由于面色苍黄，鼻架间架着一副戴帽眼镜，骤然看去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看即知为修养深厚的大师。因为暑假，一些没有回家留在学校的留美预备部学生得知了国学大师王国维来清华任教的消息，建议学生会请王国维做演讲。先生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调虽低而清晰，简明可辨，脑后所垂细长之辫发完全映于我们视线之前，令人感不可磨灭的印象。清华园还有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一扫，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哦。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尤其是几杯酒下肚，唾沫四溅，前一两排座位都无人敢坐。在清华园，人们还会时常看到这样一个人，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一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遮耳的皮帽，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在清华园，人们还会时常看到这样一个人，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一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遮耳的皮帽，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卞慧欣今年100岁，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老师是陈寅恪。去年一部撰写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出版，晚年为了撰写先生的年谱，他收集了很多资料。 全在这儿，本年份资料全在这儿是吧？ 打开，这哇，全是是吧？ 嗯，是。 编这个东西编了多长时间了？ 哎呀，两年。二十几年了吧。 陈寅恪老师当年上课的情形，这位百岁老人还历历在目。 他一般不省心。我上课的时候他躲避着人讲课，一讲到精彩的地方，他就被人争起来了，看看大伙儿，他就说了，那都是最精的话。 冯友兰，著名的哲学家，这位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曾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每次陈寅恪上哲学史课，他有空一定来听。上课前，他一直跟着陈寅恪走到教室门口，对着陈寅恪鞠一个大躬，然后回到座位听课。由于学问深厚，大家都称陈寅恪为教授中的教授。 我受教育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所以我对陈先生愈发尊敬，愈发怀念。 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是赵元任，来到清华那一年只有33岁，但校园中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奇闻异事。有一次同乐会，他现场用十几个茶杯竟然奏出一首乐曲。在一次联欢会上，他为大家表演了一个节目，叫做《全国旅行》，每到一个地方就用当地的方言来表达。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成都、昆明，各地的方言学得惟妙惟肖，让人惊叹。 这是清华校园南边的赵兰园，也是当年清华研究院的教授楼。一号是赵元任住所，隔壁二号住的是陈寅恪。陈寅恪刚来清华的时候还是单身，用餐一度在赵元任家里。为了催促陈寅恪结婚，赵元任曾开玩笑说，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呀。赵兰院总是充满了欢歌笑语，赵元任组织大家在这里欣赏西方音乐，写诗作曲。每个路过这里的人还时常能听到赵元任带着江苏常州口音吟咏古诗词。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个医生，同丈夫一样也是个思想开通、性格活泼的人。他们曾在南院门外开过一家小桥石社的小饭馆。这是这家饭馆的广告，因为口味好，清华师生纷纷前来，但不久还是倒闭，原因是经营不善。清华园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聚餐会，老师和家属出席，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被安排与王国维同桌。杨步伟换了桌，别的桌马上谈笑风生，只有王国维坐的那桌寂然无声。 王国维当年在清华的住所就是我身后的西院16号和不远处的西院18号，18号早已拆除，而这里也已经面目全非。和热闹的赵元任家不同的是，当年这里总是安安静静， 性格内向的王国维不善交际，除了偶尔去城里的琉璃厂购书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王国维的爱好就是读书，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就在书房里看书写作。就是读书，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就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时常有学生结伴前来向王国维请教，国内外的学者也时常来拜访。忙碌加上天生的内向，即使在家在孩子们的面前，王国维也不太说话，除了偶尔教孩子读古文和诗词。 垂杨门外，疏灯影里，上马冒烟霞。 王令之，王国维的孙女，平时喜欢读祖父的诗词，对于祖父的印象全部来自于父辈的讲述中。 他每天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边度过。做学问的时候很安静了，但是有时候孩子们也会去到前院去玩。我的伯父小时候也挺调皮的，我父亲啊，我伯父几个男孩嘛，就往前院去捉迷藏，捉到书房了呢，有时候就躲在祖父旁边。我祖父见孩子们进去，从来也不呵斥他们。 蒋亮夫，已故的国学大家，1926年他考入清华研究院。他曾回忆，有天晚上王国维在家帮他改词的过程。晚9时多，词改好了，我告辞，先生要家人点灯笼跟他一起送我到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我过桥后他才回去。他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我几乎落泪。 那种师生之间的融洽，那一种中国文化自由的那一种精神，现在是很难找了。所以你仅仅用一个知识论，你是很难能够重新回溯到当年那种神话。 独特的个性和高深的学问，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成为了清华园的明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创发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在清华得以确立。一种理想的宽松、自由、和谐、平等的大学学术研究氛围开始形成，并奠定了学术权威进行学术管理的框架。 整个影响了清华大学后续文科，主要就是文学院时代的这个辉煌的发展啊！而且呢，对于现代中国这个研究、学术研究的这种机构，应该说它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因为我们看后来这个中国在民国时代啊，这些以中央研究院是吧，中央研究院这个为代表的这个研究主要他的人啊，应该说大部分都是清华国学院出身的人。 但不久，一场学术争论在校园传得沸沸扬扬。争论的双方是梁启超和陈寅恪，争论的焦点是陶渊明。陶渊明，东晋著名诗人。东晋灭亡后，陶渊明归隐山间。梁启超认为，他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动机是当时的士大夫廉耻扫地，他没有力量移风移俗，又不肯同流合污，索性隐没乡野。陈寅恪反对这种观点，并批评梁启超是取自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至上行动。 应该说，陈寅恪的批评不仅力道十足，而且尖酸刻薄。有好友劝他说，梁公对你有知遇之恩，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吗？陈寅恪答道，我这样做才是对梁公最大的尊重，才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当有人说梁启超引狼入室时，他这样回答，无论是批评陈寅恪还是讥讽我的人，都把我们看得太小了。 1927年，清华园的宁静被打破，北伐战争爆发了。 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一路北上，在湖南前清御史、著名的藏书家以及出版家易德辉被处决。那年的夏天，北京城气氛紧张，传言北伐军在北京要抓捕的名单里有王国维。1927年6月1日是清华研究院师生的续别会，学生放假前请老师吃告别饭，不喜凡四，欢声沸腾，为先生之喜寂然无声。遥设将近，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辞，隶属同学成绩之优越，而为五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杰谛听，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续别会的前一天，王国维跟朋友说到了颐和园，感叹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第二天上午10点，王国维走出家门，借了一张5元钱的钞票，雇了一辆人力车到颐和园。那天的阳光有些刺眼，王国维走进颐和园，来到了白云殿西边的鱼藻轩前，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走到湖边吸完纸烟，决然地跳下了昆明湖。死前留下了一封遗书：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已无再入，我死后当草草观殓，即行搞葬于清华营地。追悼会上，陈寅恪3跪9叩向王国维的遗体行大礼，让只鞠了3个躬的现场学生大哭，再次跟着陈寅恪重新行3跪9叩传统大礼。梁启超也来到墓前叩首拜殿，流着眼泪说道：“导师如新会梁先生、武进赵先生、一宁陈先生，其所以训诲五人者，曾不少衰，独不见先生仗履，不能闻先生雍容淡雅之交。” 王国维自尽之前，他的长子突然病逝，在处理家庭问题时，他与亲家也是几十年的好友罗振玉产生过节，导致绝交。王国维投湖自尽之后2天就是端午节，是民间纪念投江自尽的大诗人屈原的日子。围绕王国维自尽的原因众说纷纭，至今都是一个谜，有悲观说，有为前清殉葬说，有为文化殉葬说，而作为他的同事，陈寅恪有着自己的看法。 王国维去世2年后，清华研究院师生募捐修造了这座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世之读书治学，盖将以托心志与俗地之智库，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实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实而可伤，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寺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去世后不久，梁启超住进了医院。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并很快进行了西医治疗，做了肾切除手术，但病情不见好转。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梁启超的名言。生病住院期间，他一直坚持写作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年谱，直到1929年1月去世。 关于梁启超真正的死因，直到他去世40年后才真相大白。 当年他住院进行左肾摘除手术，却因为主刀医生的疏忽把他健康的右肾给摘除了。正当外界质疑这次手术时，病床上的梁启超却写文章为医院开脱。 梁启超的文章这样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去世那年才56岁，他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才5岁。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小时候他的外号是老白鼻，父亲生病期间常常握着他的手给家人写信。 啊，这些其实当年父亲， 对，这就是我父亲这会儿正好是可能是在清华，把着我手给我的大姐写信，用的是亲家，我好了，回家了，不住破医院了，爸爸爹爹高兴极了，高兴了，预先谢谢你做医生，不写了，就 我姐姐已经给我做什么做什么医生，老白鼻，这些全都是我父亲把着手亲自写的， 以你的口气写的， 以我的口气写的。 梁启超去世后被安葬在北京西北郊一个长满银杏松柏的地方，入葬的时候梁思礼才意识到父亲的离开。 最后就是把他棺材要送到墓里的时候，那会儿我才，以前我一直还忍着没有哭，就到那会儿我就感觉到容易见不到他了，所以就连哭带追要跟着进去。后来大家把我拉走了，他永远睡着了。 Oh.